不再长大就好了。可是时光总会在你的身后挡住退路。来自 Hush 的填词 JJ 林俊杰的谱曲，收录在了阿妹张惠妹2017年12月12号发行的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的这首《身后》。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好。听过了阿妹的歌，接下来我们有请杨丞琳，一首老歌。左边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I love it，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Oh my Radio Star，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其实呢，生活里面呢，无论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呢生活本身自己这样的一个原因，让你的生活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顺心，或是呢有一点点小小的糟糕。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能听到一首很畅爽的歌曲，或是呢听到我们的电台节目，让你在某一个时段，尤其是周末，应该呢这么嗨的节奏里，这么嗨的状态下，找回了那么一丢丢的快乐，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许呢，在生活里面拥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说，怎么聊都聊不够的朋友，总会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愿麦同学可以做这样的朋友。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或是呢关注我们的微博的同时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留言就可以了。以及呢最简单的方法，加入超级话题，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你想说的话就可以呢直接来自动加入了。所以说今天晚上你想听到哪首歌，想传递怎样的悄悄话，一并告诉我们。 我想我觉得去到什么年纪，因为人都要进步的，都要继续增值，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长随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原流所泪，期望好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在对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好今宵一样，情留前梦里，让眼睛共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来日纵使千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邀请大家继续分享在工作日当中的故事，只有在周末可以好好聊一聊的故事哈，以及呢你想听到的歌曲。这首歌 一起唱好吗？ 也是来自我们听众朋友的点播。 我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我们没有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牵挂兜着圈子的乱绕，只是想让你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 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在我的之前发表的一本书里面，不声色不青春当中呢，我说青春的定义呢不是时间，而是颜色。你有什么样的颜色，会有什么样的青春。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一只倔强的小风筝这位粉丝朋友，可以希望呢让他打起精神啊，送给他这一首背对背拥抱。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呢无论多么的艰辛，都要呢坚持的努力，才会在秋天呢收获最美的果实。好，送给最美好的祝福。这也是来自今天晚上我们粉丝朋友的点播。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咖啡还是书签还行，夏天已经擦身而去，树叶还绿，发丝还轻，时光却从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 追不休的，错过的。

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看着我，也告诉我，你的心依旧燃烧着。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听到了这首《越长大越孤单》，开始了我们这个时段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Oh my radio star， 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坏心情给我走，好心情给我来。周六的晚间时光，你在想些什么？ 什么游戏玩两遍？什么时候和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姑娘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不会只有笑颜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 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时候和断片，也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歌单的人呢，哒哒哒哒哒哒，也许乌云就会下雨，过完今天。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厅里面的很多同学已经小伙伴呢都在纷纷的互动中。皮卡瑞说想点一首起风了，那天在某音乐的 apps 上翻到了他的评论，他就是你心中的那个很特别的他，对不对？他说他在等着等不到的人，我又何尝不是，明知道等不到还是不愿意放弃，反反复复的折腾自己，同时也折腾着对方，我们之间好像什么都变了，又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哎呀，起风了，也希望呢你们的心里呢有那么一丝丝的波动啊，有一丝丝的思念掠过，好不好？新岛说想听宠爱，因为今天晚上收到的惊喜让他甜的找不到北了，来送你一个指南针，拿去啊！这是一种宠爱的感觉啊！如果麦总裁呢可以送个一首歌给我，那真的是被宠上天。我为了防止呢你上天，我就不要那么的让你感受到这个上天的感觉了，好不好？总之呢，小伙伴的歌曲，你们的心愿我都有看到了，尽量的满足大家。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电台节目当中呢，无论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是一种惊喜和一种礼物。

麦的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Oh my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23: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六夜晚9点，每个周日晚10点，由麦麦为大家带来的电台节目。 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共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似万里。有了你开心意，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就是阳光空气。扮靓的皆因你，癫癫的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 赞的朋友说，今天呢好像这个微博发不出去啊，特别想听一首一步成诗，想谢谢麦家族，谢谢大家送给他的礼物，还想为电影打 call。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

人何处不相逢，我叹流连万种。天高地厚一句又终于相拥，如飞情独钟，岁月提笔惊鸿，几许天涯为共，书写恩怨爱恨笑容，流年拱手相送，独留一盏别红，陪我一场梦。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笑容，流年拱手相送，不留一盏霓虹，陪我一场梦。 来自玉先生李玉刚的新歌《独孤天下》，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听到了一丝丝的中国风在这首歌里面。也邀请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不要忘记在线下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络，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们哈，随时呢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或是呢在微信 ID 里面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 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要忘记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约会 DJ 麦，约会空中的你，我们要说再见咯，全世界的晚安。My my Let's stop, my baby. Oh my, my, my. I die every night with you. Oh my, my, my. I'm living for your every move. Spark up, bright sky.My tongue between your teeth. Go slow, no, go fast. You're looking just as much as me. Ooh,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From us, running from us. That's not my baby. Oh my.